神奇小火车。神奇小火车开过来了， 呜呜！ 蓝色的神奇小火车一边开心地唱着歌，一边喷着彩色的烟雾。小桃核蹦蹦跳跳地上了车，当了神奇小火车的第一位乘客。小火车带着小桃核绕着绿草地开了一圈，然后慢慢地停了下来。奇怪，从车上下来的不是一个小桃核，是个粉红色的水灵灵的大桃子。咕噜噜，不知从哪儿滚过来一只圆头圆脑的鸡蛋，它成了神奇小火车的第二位乘客。猜猜看，这只鸡蛋下车时还是一只鸡蛋吗？当然不是了，下车的是只毛茸茸湿漉漉的小雏鸡。接下来是一群小青虫，他们排着队一扭一扭地上了车。当神奇小火车第三次停下来的时候，从车窗里飞出了许多漂亮的小蝴蝶。多么有趣的小火车呀！正在草地上玩皮球的男孩托托也很开心地爬了上去。 呜呜！ 蓝色的神奇小火车一边开心地唱着歌，一边喷着彩色的烟雾。神奇小火车停下来了，一个大胡子叔叔从车上走了下来。这个大胡子叔叔坐在草地上伤心地哇哇大哭。 我可不要当叔叔，我还要当小朋友，我还没当够呢。 好心的神奇小火车带着大胡子叔叔倒着开了一圈，瞧，大胡子叔叔又变成了胖乎乎的小托托了。托托抱起他的红皮球，连蹦带跳地跑了。当个男孩真开心。